的风，直到分离离开真实的我惊觉，我是天使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智慧。对你傻，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，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过得太快，来不及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，友情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，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
上的树皮也没有干过，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，草草青草香也是飘到了梦中。 上课的时候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个球怎么老是投不中，最后十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。 怎么停留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，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，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 只是我得到这个 苦练在苦练，经过一生看不见，心里想那么多，反正选不上。伸手上白色的发箍，还没融化的时候，强求跟着他背后，希望了上帝保佑，劝自己别再孬种，买了三年青草八步，八八八八八八步，也该送到他手中。刷牙洗脸后，早餐从来没吃过，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，在晚点就来不及交通，经过金桥时才生气过。 他说金还好还好。 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，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，在离开之后相信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。 为了从前怎么拒绝时间的相见，是谁画面不到照片。

想爱，请给我机会。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撤退。 Oh yeah.